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迪的春，听到耳边的音乐，很多朋友会说这是最熟悉的一首小提琴曲了。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这些串烧都是由这件乐器来演奏的。小提琴应该是所有乐器当中最难的吧，它可能靠的是童子功，在你很小的时候来学习，是因为小孩子的手指会比较柔软灵活，长大了要想再学小提琴真的挺难的。我想呢，如果是大人的话，推荐你像之前我们做过的节目尤克里里吉他或者是钢琴可能都会好一些，但是小提琴这种弦乐要超高这种灵活技巧的，大人真的是学不来。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也是神童辈出的这样的小提琴所有美妙音乐的串烧。 永恒的魅力。今天的串烧时间，我们听到的就是小提琴的串烧，尤其第一段串烧全部都来自于一位作曲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小提琴家，在他的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明星级的人物，他就是弗里茨·克莱斯勒。克莱斯勒这位美籍的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他生于维也纳，在童年的时候呢就学习音乐，不过呢后来呢他也是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之后到了美国。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他几首非常非常著名的小提琴的音乐，比如说耳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美丽的罗斯玛琳，一会儿还会有中国花鼓，还有你们特别熟悉的爱的忧伤爱的欢乐，都是来自于他。现在进入中国花鼓。克莱斯勒在他演奏的全盛时代，他是举世瞩目的超级明星。那个时候呢，一场克莱斯勒独奏的音乐会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盛事，和喜剧明星卓别林还有魔术大师霍金迪一样，他在公众的心目当中那是传奇一般的人物。就像布鲁诺·瓦尔特他就曾经这样说，他说克莱斯勒不是在演奏小提琴，他简直就是小提琴的化身。哎，这样的评论我们好像也曾经在其他的那位被称为魔鬼小提琴的帕格尼尼身上，我们也好像听到类似的评价。好了，进入下面这样的一段，这是克莱斯勒大家最熟悉的一首了，《爱的欢乐》。 斯勒他和著名的钢琴家拉赫玛尼诺夫他们一直有着很深厚的情谊，也会经常一起演出。但是呢，克莱斯勒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他不太爱练习，这也是经常让拉赫玛尼诺夫受不了的。克莱斯勒呢，往往是将演出的曲目演奏过一遍呢，他就去上台，可是力求完美的拉赫玛尼诺夫就会拉住他说，你多练几遍吧。这个时候呢，性格比较随和的克莱斯勒才会将琴拿出来继续练习。不过呢，记忆力超凡的克莱斯勒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次呢，他和拉赫玛尼诺夫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举行音乐会，克莱斯勒拉着拉着就不知道拉到哪里去了，轻声问拉赫玛尼诺夫，他说我们在哪里了。只见拉赫玛尼诺夫面无表情向克莱斯勒说，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卡内基音乐厅。好了，那继续来聆听吧，来聆听克莱斯勒。今天我们虽然不是听的是他的演奏，但都是他来创作的这些小提琴，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段小提琴的串烧，克莱斯勒小提琴音乐串烧。爱之欢乐之后是爱之忧伤。 克莱斯勒他出生在维也纳，成长于维也纳，所以呢他有一首曲子就叫做维也纳随想曲，这里面呢充满了他对祖国的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曾经有人把这首曲子填上了歌词，成为了战时之妻摇篮歌，一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唱它。虽然整首曲子演奏技巧很复杂，内容却是非常充实，不会给人以特别的炫耀小提琴技巧的感觉。 Thank you. 莱斯勒为小提琴写了很多的作品，其中呢还有一些是模仿了其他作曲家的风格。开始呢，他声称这些作品是普尼亚尼或者是塔蒂尼等人的原作，一直到1935年的时候，他才承认这些都是他的作品。他这个举动呢，也是受到了舆论的批评。伯克莱斯勒的回应，他说这些作品的价值已经得到了评论家的承认，名字变了，价值不会变。他也写了一些小型的歌剧，还有一部弦乐四重奏，很多小提琴协奏曲的华彩段落，比如像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还有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他所写的华彩段是目前被小提琴家们他们演奏最多的一个版本。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他这首假冒普尼亚尼，他说之前说这是普尼亚尼写的原作，其实是他写的。这是他模仿博卡里尼所写的这样的曲子，这也是他当时说这是博卡里尼的。 哦，400-606-8866， 干嘛？ 这个时间打这个电话送吸尘器， 这不全包圆电话吗？好几百的东西就白给啊！ 你装修得花钱吧？ 那肯定啊！ 装完你得买电器吧？ 那必须呀！ 大件电器，什么冰箱、洗衣机、抽油烟机啥的，装修全送。除此之外，再多送你手持吸尘器，过这点儿就没了。 哎，电话多少来着？ 400-606-8866， 活动详询店内。

到的是海顿最著名的《皇帝四重奏》。海顿他在创作四重奏的时候受到了莫扎特的影响，他呢也是特别的把他的几首四重奏，他的六首四重奏吧，他们也是在莫扎特他们一起有这样的一个互通有无吧。而且呢，莫扎特也是把他的几首四重奏献给了海顿，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是彼此推崇并且是互取所需的。海顿也确实吸收了像莫扎特和声写作的宽广，还有乐句组织的自由性。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下半时段聆听的呢，不仅仅是海顿的四重奏，还有一些其他作曲家的四重奏，还有一些弦乐队的作品。永恒的魅力，今天的串烧时间，上半时段听到的是克莱斯勒的小提琴串烧，但是呢，下半时段我们要听到的是弦乐队，有四重奏，也有弦乐队。作为交响乐之父，在他们那个年代呢，好像大家听交响乐是挺来劲的，可是对于欧洲内陆而言，那个时代英国人还不太懂得如何去欣赏室内乐，所以呢，为了让英国的新晋的土豪们能够安静下来，海顿在那个时候不得不在音乐之前加两个十分响亮的和弦，要宣布音乐的开始，然后就开始了他的一些四重奏，比如他的作品74第一首就是这样写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其实海顿和莫扎特他们两个是挺互相欣赏并且也是互通有无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一首莫扎特他的弦乐四重奏。 这是莫扎特非常著名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当中的第四乐章。有的时候呢，你可以注意一下啊，好多人都会选择这样的一段音乐成为一段背景音乐。 彩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到的是柴可夫斯基一首很著名的以忧郁命名的小夜曲，就叫做《忧郁小夜曲》，是在1875年的时候创作的。在小夜曲的器乐题材里面，一般呢都像是那种轻快的组曲一样为情人而歌唱的歌，但是在这里柴可夫斯基却把它解释为像声乐的小乐曲一样为情人唱的歌，但是却是耳边这种忧伤而甜美又悲情的。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